若没有前线的牺牲，哪有国难的安居乐业万象更新。我儿见到心，母教望遵循，要学习解放军做革命的接班人啊。就暗自找原因，难道说儿长大成人就不服管教了？还是我批评过重伤了儿的心？哪次想也猜测不出，只有叹口气。哎，工作时却毫不走私，聚精会神。这一日敌人反扑，战斗激烈的很啊。赵凌云在防炮洞里手术反擒，忽然搭来个重伤员，满脸鲜血，昏迷不醒。赵凌云立即手术，服药又打针，小战士才转危为安，渐渐苏醒。慌张二目，他一眼就看见凌云。妈妈啊，纯儿，是你！抢上一步，两只手拥住儿的双臂呀。孩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何时参的军？李纯说，自从接到妈妈的信，为了改正儿的错误，要求入伍来保卫人民。你不是考中大学了吗？李纯说，录取通知书儿已收到。您信上讲，这样的大学生前线多得很，考中了各院校，通知书按保存，端起冲锋枪来坚守南大门，以他们为榜样而做的后来人。赵凌云闻听，激动的热泪滚啊，望着春儿那慈母的心，比儿的重伤啊还要疼痛万分。虽然说心似刀扎，却十分满意儿子的行动。好孩子，你这样做才同了妈的心，不愧是80年代祖国的好儿女呀。那侵略者最怕